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偏北风3-4级，夜间阵风6级，最高气温8度，最低气温-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首先，股市收评，沪指守住2500点，游戏板块逆势大涨。其次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天闭幕。另外呢，2019年春运火车票后天发售。股市收评阶段，我们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还有热点板块。另外呢，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将会和现场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来聊一聊保单做年检的话题。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案例的分析。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的，首先是股市收评。周五沪指低开低走，一度跌破2500点关口，尾盘跌幅有所收窄，再度收复2500点。地产、券商全线受挫，游戏和体育板块逆势走强。截止收盘，沪指报2516.25点，下跌0.79%，成交额1013.61亿元。深成指报7337.60点，下跌1.2%，成交额1349.24亿元。创业板指报1270.30点，下跌0.61%，成交额397.14亿元。从盘面上看，游戏板块逆势大涨，国产软件、腾讯概念、次新股等涨幅居前。纺织要走低，地产股、OLED 概念、粤港澳证券、建材等跌幅居前。那下面呢，也是就本周以及今天的股市走向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浩洋，大家晚上好。 我提前预估一下，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不是刚开始得围绕这个2500这个话题？ 对，那是肯定的。 嗯， 这是这周的关键词了。 是。 所以我这个今天写的这个博客题目就是又到2500，政策再呵护。怎么讲呢，这个本周的最大的这个看点啊，最大的关键词就是说昨天逼近2500。 是。 那么马上这个金融委啊就有这么一个唱多的喊话式的这么一个出来。已经接近底部 已经这个具有长期投资价值，然后呢说这个要市场化、法治化，要这个减少行政干预。就是所以昨天下午1:40，这个公布出来金融委这个打气儿的话啊，呵护的话啊，那么马上这个就跌幅收窄，就往起拉，券商带动的。那么这个今天是略破了一点，破2个点，但是还是这个尾市又是往上翘了。所以这个从本周来讲，这个五大指数全是下跌的，3个多点4个多点，跌的最多的是5100050。这也算是补跌吧，前期它跌的少。这一周跌幅5100050跌5%，4.99%。那么这个它这么跌这么多也不奇怪，主要是银行保险啊，从招商银行、建设，然后那四大行来看吧，工农中建，一直说的这个，从这个早就横了20多天了，一字儿横着，那么这周往下破位了，有这个分析说是有利空传闻，有什么窗口指导啊什么的，现在这个可能也就是传闻，但是它这个走势啊，就是要下跌的架势， 是 啊，大家要知道这个，股市的这么一个有这么一说，就是说，这是两种形态，就是形态学方面有两种，一个是叫中继性形态，一个叫反转型形态，这个横了这么多天啊，一字横成这样，那你就得看它前期的趋势是向下向上，前期一直是下降趋势，下降通道，那么这一横完了还接着下降，如果相反，如果在上升过程中从底部起来，一节一节的跟上台阶似的，完了有这么一个横，那么这就接着横完了接着往上走， 大概率还是向上的， 这叫中继，这个明显下跌中继，结果破位了，那么这是最大的这么一个关键词了，那么所以上周我说深跌啊，怎么样反弹怎么样，我说的是深跌啊，就是深跌不太可能啊，其实这周本身已经出乎意料，已经够深的了， 是， 我说的跌是深跌，我说的反弹啊，也就是这个不对等的反弹，是不是反转，也不是上涨，那都是奢望，只能说反弹，所以反弹怎么样，是较为看空的啊，但是这么个跌法，这周50能跌5%，也是太有点出乎意料，那么好在这个第二次发生，上回10月19号那是，这个证监会。还有银监会等等啊，这个金融主管部门包括刘副总理集体发声，而且还给从这个号召这个地方政府也好，或者各个部门也好，筹资 4-5千亿， 5-6千亿啊，做好准备为股权质押去纾困，就等于兜底呗。所以当时我这个节目里也说过，但是这种它只是防守意味浓厚，进攻作用助长作用差点，是吧？所以但是这个昨天的喊话和这个是和那回这个2500点，我们都看到了，应该说2500点。是一个能够基本上目前来讲确认的是正课题，但是如果这个周末要有更好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利好出现，或者说即使没有的话，最好有真金白银的能够促长的东西出来，那更好了。但是鉴于这个银行保险跌的太多了， 包括你看平安六连跌， 嗯， 招商银行什么这个建设银行四连跌，啊，这一周可没少跌，啊，对于这种权重这个盘子这么大的， 嗯， 它涨的也每次涨它也不是这么个涨的凶，跌也不应该这么跌的，短时间跌这么凶，所以负乖离已降，啊，那是不是下周，我觉得也应该有点反弹了， 是， 啊。所以这个是下周啊，这个有可能，这个是有所反弹。 嗯 啊， 好， 就看这2500点还能够这个坚守的情况怎么样了。 好的，嗯，谢谢您的连线，嗯，我们下周见， 谢谢，再见， 嗯，再见。好，继续来关注资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天闭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18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19年经济工作。国家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对明年经济工作做出具体部署，并做了总结讲话。我们再来关注汇率。今天呢，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111个基点，报6.8825。此外呢，今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报6.9019，在岸人民币汇率较上一交易日跌49个基点，本周累计下跌44个基点。再来关注，最近呢，房企单月销售业绩同比连续下降，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连续数月环比下跌。时至年末，房地产行业种种迹象显示，在限贷、限购、限售以及限价等多重组合拳下，房价上涨势头已被遏制。多位地产业内人士预计，在房住不炒长期基调下，楼市调控仍然严字当头，稳健发展仍是房地产行业的关键词。下面一条消息还是住房方面。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17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报告显示，中国家庭住房自有率超80%。2017年中国城镇地区的住房空置率达到了21.4%，二三线城市空置情况更为严峻。从2011年以来，住房空置率一直在不断的攀升。再来关注火车票。随着春节的临近，12月23日，也就是后天，2019年春运火车票将开始发售。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2019年铁路春运从1月21日起至3月1日止，共40天，节前15天，节后25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1亿人次，同比增长8.3%，再创历年春运新高。下面是银行年底疯狂拉存款的一条消息啊！到了年底，各家银行正咬紧牙关备战年终考核，今年的银行年末揽储大战也没有迟到。有的银行上调利率，有的推出新用户专享收益率，北上广深地区专享产品，有的只要存5000元就送拉杆箱，甚至呢，有的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利率最高上浮52%，购汇存外币享高息等产品呢，也是让人眼花缭乱。下面是一条口播。虽然呢，目前行情仍然较为低迷，但 ETF 却逆势大火，受到众多投资者追捧。在当前的市场背景下， ETF 的优点尤其突出。相比指数基金， ETF 投资运作透明，风格稳定，仓位高， ETF 费率低，交易便利，申购赎回或者买卖效率高。此外呢， ETF 也具有与指数基金同样的优点，即分散投资，分散踩雷的风险低。业内的分析人士就表示，明年在所有 ETF 类别中呢，宽基指数的规模仍有更大可能继续爆发。一方面呢，宽基指数 ETF 的需求更为稳定，在市场底部配置宽基的意愿也相对较足。另外，宽基指数多对应的衍生品也更为全面，标的指数期货或者标的 ETF 期权促进了对应 ETF 的规模增长。本月初，股指期货交易规则松涨，与股指期货最能密切结合操作的就是相对应的 ETF， 机构资金可以进行期限套利等操作，那么此次松绑也是有利于资金进一步流入相关的 ETF。 当前交易最为活跃的股指期货品种就是沪深300，由此呢，沪深300 ETF 或最先受益。看好沪深300 ETF 投资价值的投资者呢，可以优先选择华夏沪深300 ETF 这种规模大、流动性好的龙头 ETF 进行布局。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接下来进一段片花，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今天我们刚才也预告过了，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关于保单的年检。我们为大家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保险培训师李鹏。李鹏你好。 主持人好。 嗯，问你一个问题，体检了吗？今年 体检了。 体检了，什么时候体检的？ 11月份。 11月份哈。结果出来了吗？ 结果当时出来了， 当时就能出来。 我最想关注的结果啊，当时就出来了。 你是关注什么身高吗？ 关注这个脂肪肝。 哦，这个是对于很多中年人啊，特别是中年男性来说啊，这个指数或者这样的一个检查还挺重要的。 对 啊，我这个当时也关注了，确实我今年还挺好，没有。 哦，我也是 没有， 我是从重度到中度到轻度到坚持到今年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啊，你还重度过呢？ 重度过。 你能告诉我重度的那段岁月你都吃些什么吗？ 其实重度跟现在吃的 差不多。 差不多。 嗯， 但是生活的状态还有运动的习惯呀，就逐渐养成了。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要通过体检啊来预知，不是预知，就是知道我们这一年我们的整个身体状况，或者说我们的整个生活的方式是否正确，是否健康。 对， 也是为来年等于是做一个提前的一个准备。所以体检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觉得是尤为重要的。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公司啊，会给自己的员工每年会安排定期的这样一个体检。 对，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哈，有些东西也是需要每年的打引号的体检一下的。 嗯， 就像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保单。 对， 但是很多人说你保单放到那儿，只要不被虫咬，只要是你记着放哪儿，有什么需要检查的呢？你这个东西白纸黑字的，你这个东西不可能发生什么变化，保单为什么还要体检呢？而且还每年得检这么一次呢？ 其实我们说这个保单啊，的体检。如果刚才主持人说这个频率的话，我觉得一年一次呀，其实都少了。 一年一次还少了？ 都少了。 哎呦我的天哪，这为什么呢？ 虽然我们说倒不至于说每天哈，我们都拿出这张保单来翻翻看看， 对， 看还在不在。 这又不是传家宝啊，每天拿出来擦一擦哈。 但是我觉得啊，咱们大概半年或者两三个季度啊，要再去翻一下，整理一下我们的纸质保单，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电子保单。 那你就给我回答一问题，为什么呢？我们每年或者说我们半年拿出来一次，我们看什么呢？ 其实要看的就是我们保单当中啊有许多的，那可能一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会陆续跟大家说，去看的哪些和我们这个保单的体检啊就相关的这些重点，比如说我们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交费信息，还有保单的状态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对这个保单啊做的这个检查。 那你想先从哪儿开始跟大家来介绍呢？ 那我就觉得先说的就是跟主持人说这个保单也不会被这个虫子咬了，也不会说丢了或者怎么样。那以前咱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说这个保单的重要性啊，就放在咱们这个家当中的这个银行存折，都放那个小抽屉里， 保险柜， 保险柜里边。但有的时候这个保单确实啊它就是撕了或者掉页，因为时间可能比较长，又或者说突然我们就找不到自己的保单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它不会影响我们保单的这些利益或者说保障，但是我们如果要是办一些手续的话可能就比较麻烦。 哦，办一些手续比较麻烦， 因为找不到这些信息在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体检的第一个内容啊，就是先看看我们这个保单啊还在不在手中，完不完整， 这是最基本的哈。 对， 那我提一个问题哈，假如我买保险拿到一份保单，我特别害怕我在家里放着乱丢了，或者说我要搬家，我把这保单复印一份，复印上好几份， 我们自己 留着 复印 啊，自己复印留着好几份，结果有一天确实如我所料，我的原件丢了，我拿这复印件 没有任何的效益， 没有任何的效益。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每张保单这个，如果我们一印啊，其实这个说夸张一点，就跟我们印钱是一样的。 哦， 对，因为这个保单要鉴别真伪的时候，保险公司一下就能查出来。 啊，对呀、啊，那我这复印件，那我很明显我不是假的呀，我只不过是原件丢了，我刚好手里有一份复印件。 如果我们要做，比如说理赔或者说做一些保全的话，这个复印件是无法使用的。 哦，这么严格呢？ 对。 哦，那比如说真的保单丢了， 真的保单丢了 啊， 或者那个保单已经完全的散页了， 哎， 这种情况我们要做的手续啊，就是做一份保单补发。 保单补发是要跟这个保险公司去联系， 对 啊， 或者和我们的保单服务人员啊进行一下联系， 就是我们所谓的代理人， 哎，我们保险的代理人或者经纪人， 嗯， 让他帮我们重新啊从保险公司正规的渠道去打印一份新的保单。 哦，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事儿是这么的严格哈。 对， 因为我在想，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老百姓啊，平常办事儿啊，或者说出国，不都是用到这个身份证啊，包括这个护照嘛？那很多朋友当时就建议说，你把你这身份证啊复印件，包括你这护照啊，也是复印一份。万一你出去了，这个证件丢失了，你到海关啊或者什么，凭着你这个件，其实人家都会网开一面，或者说能给你快速办理的。 嗯。 这么重要的东西，其实复印件都有一定效用，在保险上反而不行。 比如说我们要办一些手续的话，其实没有保单也可以， 也可以。 对， 嗯， 就我们提供这个信息，但是如果这保单在我们手里的话，其实就是方便我们做后边的这个年检嘛。 嗯， 因为只要东西在手里边，我们才可以做这些操作。 明白了啊，刚才你第一步讲的是，首先要看这保单还在不在，这是最基本的。 对。 那如果啊，你接着说， 结合这个呢，因为我特别有感触的啊，就是以前我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 啊， 曾经有3个月的时间，我的工作内容就是帮全北京啊那一家保险公司的丢了保单的客户去补发保单。 哦，丢的人多吗？ 丢的人大概一天得有300-400份保单吧。 一天300-400份，还是一家保险公司的？ 对。 哎呦，这大家心是有多大呀？这个， 所以那个保单，我为什么觉得它非常重要呢？ 嗯、 就是因为，我每要补发一张保单，这个单证我都要单独的去打一个申请。 哦， 而且它的号码，包括它这些二维码、条形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就差一丁点儿，这张保单就作废了。 明白了， 对。 那所以说，你那个时候其实一天工作量也挺大的 啊。嗨，那就是当时年轻嘛，对吧？先干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 现在也不老。 而且当时主要是补发完保单之后呢，那些客户啊，在做申请的时候，他们都是申请着邮寄保单。 邮寄保单。 所以我要打出将近几百份保单之后，在每一张保单啊，再去发一个快递。 哦，这确实是很繁琐而且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对， 嗯。 但是我同时啊，提醒咱们消费者，如果你的保单丢了，那你肯定要做的就是把保单进行一个补发。 嗯， 那这有的公司啊可能收一个10块钱的工本费， 嗯， 有的公司是免费的， 嗯， 但如果我们的保单只是你看起来啊它比较旧， 嗯， 或者有一些折损的话， 嗯， 那我不建议你做这个保单补发的手续。 为什么？ 倒不是说给保险公司或者给当时做我这个岗位的人啊减少工作量， 嗯， 而一旦是我们的保单如果在保险公司被标记过，它曾经补发过，那可能有一些本来不需要我们亲自去保险公司做的手续，可能我们需要比如打个电话， 嗯， 或者发个短信就可以办的手续。如果你的保单曾经丢过，那你就一定要亲自去一趟保险公司的柜台才可以办这个手续了。 哦，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丢的那份保单虽然已经在保险公司那儿作废了， 嗯， 但是谁能够拿到它，这个没有人能说准。 但是我拿到它了又能怎样呢？因为原件在保险公司那儿已经作废了。 对， 拿到它不就是几张废纸吗？如果说 可能这里边就会有一些涉及到道德或者我们财务上的风险 啊、哦。 就比如我这个保单啊，我补发过了， 嗯， 那比如做一些领取的手续或者变更的手续，我就一定要每次都去。 哦，所以奉劝大家还是把这个保单啊看好它。 对，最好的情况就是别丢， 嗯， 别散页。 是是是， 对， 嗯，那接着来跟我们再说。下一步呢？比如说关于保单的这所谓的年检 啊，那当我们现在其实咱们现在的听众啊，或者说消费者，如果手中有保单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拿出来， 嗯， 我们一起来翻一翻。 对，此时此刻，嗯， 对这些保单。那拿到保单之后，第二个，第一我们已经知道它在手中了， 嗯， 第二我们要做的啊，就是从保单这个纸上看不出来的，需要我们给保险公司或者业务员 或者去官网上确认一下我们保单的状态。 保单的状态， 对，这个状态基本上我觉得就分成最好的状态，就是保单现在是交费有效状态。 嗯， 那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那我们的保单就有保障的功能， 就一直有效力， 有效。 嗯， 那还有两种情况，一种就保单是停效状态， 停效状态， 那就是保单的现在停住了，没有这个效果了。 嗯， 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种保单没有按时交费。 那换句话说，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如果说我是一个每天需要干什么都门清的人，所以如果我能非常清晰的记得，在购买保险到现在的每一个该交钱的日子，我都按时交钱了，而对方也的的确确收到了，那这个环节我就可以忽略掉。 这个环节可以忽略掉，但是以我自己， 嗯， 还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服务过这些客户来说，嗯，都或多或少的会有忘记，或者说这个我们这个没有那么精心的设计，一步一步安排的情况出现。 嗯，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保单是否还有效哈？如果保单无效，是不是只有就是购买保险的人这一方的责任，而不会是有保险公司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来停掉这款保险的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呢？ 我们是这样， 你大概明白我意思，这个问题是 明白。 嗯， 比如说我自己作为这个保单购买的消费者， 对。 今天是 21号， 21号， 嗯， 比如明天我这张保单就该交费，再不交费就过期了， 嗯， 那么保险公司在你还没有进入到交费期之前啊， 嗯， 就会先给你发短信， 嗯嗯嗯， 发完短信，如果你没有交费的话，就会给你打电话， 嗯， 如果打电话你还没有接的话，就会给你发电子邮件，还有交费通知的纸质的邮件， 嗯， 这些手续都是批量操作的， 嗯。 那如果还是没有联系上你的话， 嗯， 那这张保单如果失效了，那我们说这个责任可能保险公司占的就非常小了。 对对对， 因为他已经把通知的所有的这个手段和时间点都已经做到了。 嗯，是，我刚这个问题具体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比如说你刚刚讲，我们把保单拿到手上，要查的是这个保单是否还有效力，那这得需要跟比如说保险代理人或者在公司网站上来 查， 通过啊自己的保单编号什么来查。 对， 那这个失效有几种可能性呢？一方面是可能因为这个被保险的客户他忘记交费了， 对， 这属于客户方面的责任。嗯，那有没有什么可能性是保险公司方面的责任？比如说这款产品他们觉得这个产品不好，或者说怎么样失效了，有没有这方面的可能？ 那不会的， 这不太可能。 对对对 对对对， 这是肯定不可能。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查保单是否还有效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自检， 对， 而不是说对于保险公司的一个是否还有这样的一项服务的检查。 对， 嗯， 不能说我们一去查，哎，保险公司怎么把我服务停了？ 哎，对 啊， 我还交钱，这怎么给我停了？ 对，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会不会。 好的，北京时间晚上的8:28，咱们还是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继续跟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来聊一聊。到年末了，哎，您是不是要该给自己所购买的保单进行一次所谓的年检了呢？如果此时此刻您手边刚好有一份保单的话，不妨拿出来跟我们同步的来对您的保单做一个体检吧。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是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 创造声音新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明天白天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偏北风三四级，夜间阵风六级，最高气温八度，最低气温零下六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六十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关于保险的话题呢，就是到年底了，您是不是应该对您的手中的保单做一个所谓的年检了呢，打引号的年检了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保险培训师李鹏。李鹏你好。 主持人好。又问一遍好。 对，刚才上半时段最后我们聊到了，就是你说我们拿到这份保单之后，我们要看它是否还有效。那看它是否还有效的方式是通过网站，或者说跟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负责人代理人进行联系，来看这个保险是否还在正常的运转当中。 对， 那如果说出现了没有正常运转或者是失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只有可能是客户这边的责任。 嗯，交费其实不是说谁的这个责任嘛，因为这一个我们说这个平等的这么一个想交想买的这么一个过程嘛。 是，嗯， 对， 就一般在这个环节上，保险公司这边不可能出什么问题，是吗？ 对， 明白了。那看到了这个保险，如果分两种情况，一个是还有效，一个是失效了。 对， 对呗。如果说失效了怎么办？ 如果我们的这个保单失效的状态现在已经发生了， 嗯，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赶紧的去问一下公司，或者问一下我们的保单服务人员， 嗯， 这张保单我还有没有时间，或者说有没有机会把它给恢复效力。 嗯，就看刚开始是给你就是暂时的冻结了呢，还是说 彻底的停住了。 对对对对 对， 就先确认一下， 先确认 啊，就是失效是暂时失效还是永久失效。 永久失效。 那这又分了两种情况， 如果是暂时失效的情况啊，那就是我们从保单交费那天起没有交费。 嗯， 那公司呢，保险公司会给咱们所有的消费者啊，就如果我们的长期险交费的保单， 嗯， 六十天的宽限期， 六十天，两个月。 对，这哎不是两个月， 不是两个月， 一定是六十个自然日。就如果我们按两个月算的话，如果这月份多了或者少了， 嗯， 就有这客户因为这个。就有许多客户都是想最后一天再交这个钱。 嗯，所以明白了， 没错。 就是如果说是两个月，保险公司就会给您标两个月，但如果说是六十天，那就一定不是两个月的意思。 对， 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条款上多加注意，说多少天就是多少天， 就是多少天。 而且有的时候也分这个自然日和工作日。 对 啊，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区分的。 对， 嗯，行，你接着来说。 那如果我们过了宽限期，保单还没有交费的话， 嗯， 那这张保单啊就进入了这个暂时失去效力的这么一个作用了。 嗯，这个时候暂时失效其实已经很宽限了。 对，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啊我们说万一不幸发生了各种的风险的话， 嗯， 那么这张保单就没有任何的保障作用了。 对，暂时失效其实已经停止了它对你的一个保障。 对， 只不过它所谓的暂时失效是 你经过补救还可以把这些保单救回来的。 对 对， 那我们先说能救的， 嗯， 能救的就是赶紧联系公司或者咱们的保单服务人员， 嗯， 我们做一个保单复效的手续， 嗯， 但这做这手续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三种情况。最好的情况啊，就是我们这张保单只需要交非常非常少的一个复效的利息， 嗯， 这张保单就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这是最乐观的情况。 对，就我们就跟没事人似的了， 嗯， 哎，继续这张保单有效保障我们， 嗯。 那第二种情况可能出现的就是你的保单在恢复效力的时候要重新体检了， 哦。就是相对来说这个问题可能对保险公司来说比较严重了。 对， 嗯， 因为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也都能理解，因为我们可能都是觉得啊，哎呦，我是因为忘记了， 嗯， 没存钱，但是保险公司可能会觉得客户啊觉得这张保单没有用，所以不想交费。 嗯， 那什么时候突然又觉得这张保单有用了呢？ 可能是发生问题， 身体可能觉得不舒服了， 嗯， 或者去医院呀检查了， 嗯， 想起有张保单要赶紧复效，所以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就有非常大的概率啊让你再去做一个体检。 嗯，再去做一个体检也分两种情况。 就是过或者没过呗。 对。 就这两种情况。 如果没过怎么办？ 那这张保单就不能复效了。 就不能复效，就彻底的。 只能退掉了。 只能退掉了。 对。 那退掉的话当时比如说怎么退呢？如果说要退的话。 那就是办正常的保单退保的手续。 嗯。 然后把保单当中可能会剩的一点现金价值退还到你的账户当中去， 嗯，但是应该不会很多， 非常少， 嗯， 尤其是保障类产品啊， 嗯， 那合同就结束了。 行，那咱会再往回倒，咱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当这份保单还能救回来的时候， 对， 啊，有这样的两种情况，一种是比较容易的就能救回来的，一种是需要体检才能救回来的， 对， 是不是只有这两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嗯， 就是尤其当我们的保单啊是老客户，这种情况更多， 嗯， 可能一张保单当中啊有一个主险， 有一个主险，有一个附加险哈， 还有附加险， 嗯， 但是做保单复效的时候啊，附加险就付不上了， 哦。附加险就付不上了， 就付不上了， 所以就是纯纯的一个主险的保单， 就只剩一张主险的保单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有许多条款，附加险一旦失效，就不能够再做复效了。比如像我们有许多的像医疗类的， 嗯， 住院类的产品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明白了，就是说，如果说保单暂时的失效，很可能也只是主险的这样的一个暂时失效，而作为主险的一些所谓的附加险，很有可能在你六十天之后，它就已经是没有办法， 一下就全结束了。 明白了，明白了。嗯， 所以说这个情况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嗯，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我们说完可以救回来的。 嗯， 还有一种救不回来的情况啊，那如果我们消费者按照咱们保单年检这样去操作啊，几率非常小。 嗯， 就是一旦这张保单已经两年了。我们还没有采用任何的补救的措施， 嗯， 那这张保单基本在保险公司那儿就已经判了， 嗯， 结束了。 两年实际上时间也不短了， 对， 嗯， 那两年之后，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跟保险公司沟通一下， 嗯， 但是沟通的成功的几率非常小， 是， 那就只能做退保， 只能做退保， 对， 嗯，两年这样的一个期限是对于所有的保险产品或者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是这样的，还是说， 国家规定两年， 国家规定两年， 对，超过两年。那主动权就完全在保险公司手上了。 那任何的险种都是两年吗？ 我们长期险， 长期险， 就是，咱们主要购买的。 明白了，明白了。嗯，啊，那现在这个等于是救不回来的哈。 对。 那咱们肯定今天不是讨论救不回来，讨论救不回来，那这事儿说到这儿就说完了， 就结束了。 那咱们讨论那些能救得回来的，发现了啊问题了，或者没发现问题，那接下来下一步我们还要对保单进行哪一方面的一些所谓的检查呢？ 那这就是当我们检查到如果保单状态有问题， 嗯， 我们要采用各种不同情况的不同的补救的方法。 嗯， 但就结合我们再强调一点啊， 嗯， 就这张保单纸质的情况，它的状态肯定是交费有效。 嗯， 因为我们买完之后，这纸不可能随便改，它不是电子的。 嗯， 所以一定要通过我们刚才说过的官网、客服或者保险代理人、经纪人去查询这张保单，就现在此时此刻最准确最新的这个状态 嗯， 对 对对对，那接下来还要检查哪方面呢？ 啊，那当我们把这个检查完了之后啊， 嗯， 那我们还要再去确认的就是我们的交费的信息了。 交费信息都确认哪些交费信息呢？ 那就是这张保单我们知道投保人是这个交钱的人嘛， 对， 确认一下投保人是谁，尤其是家庭保单情况， 嗯， 是父亲交、母亲交，还是爷爷奶奶，还是孩子交钱，什么银行， 用的哪张卡， 嗯， 这张卡的状态现在是否正常。 嗯，因为如果说这个所谓的检查保单的人就是投保人的话，这个问题倒很好解决。但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是家庭保单啊，比如说家里有一个非常心细的妻子和一个非常粗心的丈夫，而丈夫其实是作为投保人的，那妻子来检查这份保单的时候就一看，哦，投保人是我的丈夫，他平常比较粗心，那这个时候就要给他进行一个提醒了。 对， 对不对？给丈夫打个电话，或者给丈夫说，哎，你那保单交钱了吗？ 对 啊，你那卡还在不在呀？ 还在不在？ 余额还够不够呀？ 对， 对不对？都要给他进行一番提醒。 对， 对不对？ 尤其是当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人啊只有一张保单的情况比较少， 嗯， 可能几张不同保险公司的不同的保单， 嗯， 用的是不同银行的不同的我们的卡或者说存折， 嗯， 那这其中交叉啊变化的各种的情况就会非常非常的多。 是啊，这个有的时候因为你长期很可能是用不到它的， 对， 所以里面那些信息啊一些细节的东西很有可能，咱不排除有人的这个脑子就是演过一遍就能记住啊，很有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忘了。 你就忘了， 对不对？能记住交费就不错了，谁交这也真不清楚，哪张卡交几号交，这有的时候真的是你没有养成一个习惯的话，因为它毕竟有的时候不是说一个月交一次啊，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情况。 对，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仔细的检查来明确到底是该什么时候交，该谁交，该从往哪儿交，该用什么来交。 对， 嗯， 那尤其是这当中啊有一个可能我们许多消费者都会忽略，也是以前我们在做这种交费工作当中啊经常遇到的情况。 嗯， 就是钱这个可能前面都没有问题，但是银行那可能出了小问题。 嗯， 比如这张卡可能被销了， 哦， 或者说有现在有一些银行现在这种情况可能还比较少啊，就是比如我们收各种管理费，嗯，或者说我们把钱存进去之后被其他的用处划走了。 嗯， 那这种情况我们以为钱在里边，那其实可能这个钱就被划走之后，那这个保险公司划账的时候不可能说先紧着我划， 嗯， 那肯定是按照一个时间顺序进行流程的扣款的。 没错， 对， 所以还要查一下您的这张银行卡是否里面有足够的这个余额来交保险的这样的一个保费。 对， 嗯， 因为刚才主持人说，嗯，说我们这个头脑可能有人确实特别聪明能记住， 嗯， 我呢就觉得自己这个记性还算挺好， 嗯， 但有的时候真的是我的手机突然来了一条短信， 嗯， 提醒我说哪家保险公司的我自己名下一张保单， 嗯， 已经划账成功了， 嗯， 我就是完全是一种懵的状态，这张保单我肯定是知道 啊， 但是多少钱，什么时候交，我存的是哪个银行， 哎呀，不记得了， 都不知道 啊， 甚至哎，我这交通银行里还有钱吗？就被划走了 啊， 会有这种情况。 明白了，明白了。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前天还真在我身边发生了一个事儿，我有一个同事。前两天呢因为这个自己的一个不小心呢让这个门呢把手给夹了。门把手给夹了呢那这夹伤的还挺重的，骨头没事儿，但是手上的这皮肉哈已经是不成样子了，就是说这个伤还挺重的。于是乎呢他就各种看病啊，包括去缝针啊什么什么的。然后私底下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保险吗？啊，他说，就是我问这问题，他觉得非常的突兀哈，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保险代理人。我问他你有保险吗？他说我有保险啊。我说你有保险的话，你都是什么险啊？如果说你买的是所谓的这个医疗险，或者说意外险的话，你现在这样的情况，其实这个保单是可以给你有保障的， 申请理赔 啊，可以申请理赔的。他说，哎，我还真不知道。我说你知道什么？他说我就知道我有保险，然后我现在我那保单在我媳妇那儿。我说啊，你啊，赶紧回去看一看，你买的是什么险？你看明白了之后，你跟我说；你看不明白的话，你也跟我说。我能帮着你，我就帮着你。看着我这个眼神将信将疑，然后直到现在没跟我联系。所以这可能就会出现在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买了保险我就万事大吉了，我每个月往里交钱我就万事大吉了，除非遇到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我有可能想起来这份保险。 对， 除此之外磕了碰了或者说一点我认为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我就不知道这保险其实还管。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状况状态。 对， 就他明显的意识到保险是必要的，给家庭的每个成员都购买了保险，但是保险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也还有作用，这一点他们并不是特别的明确。 对， 嗯，所以也是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自己的保险进行一个所谓的打引号的体检。 对， 嗯，来， 那结合刚才主持人说这一点啊，我也补充一点， 嗯， 这也是上个礼拜我身边一我的同学，大学同学买了保险之后啊，出现了一小风险， 嗯， 就是在练习这个武术啊，练习武术的情况当中踢泰拳，比较用力，把脚给踢伤了。 嗯啊，我之前也遇到过。 提上之后呢，他就非常，因为我们在一块聊天，我天天给他普及这种知识嘛。 嗯嗯。 那我也建议咱们消费者这样，不管你现在清不清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保单， 嗯， 能不能保护到我今天要去看这个病或者怎么样？ 嗯。 那我们在去就医的路上，或者到了医院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给你的保单服务人员或者保险公司打一个电话。 打一个电话，为什么呢？ 这个电话不是说我们要理赔的电话， 嗯， 这个是要做报案。 哦，要做报案，就跟买车险一样。 对， 嗯， 你要先告诉他我出现了什么情况，我现在在哪儿，在哪个医院。那后续你要告诉我，我需要收集什么样的资料， 嗯， 或者你给我进行一些指导，或者说安排都可以， 嗯。 因为像刚才你说你那个同事， 嗯， 他手受伤之后啊，就许多我们的意外险或者医疗险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知道在保险当中啊，约定的都是三甲医院或者说定点医院才可以进行理赔， 嗯， 但许多时候，比如我们身上已经血呼啦这种情况了， 嗯， 我不可能再 寸步难行了， 对，我不可能再去你指定的医院， 嗯， 我们可能就会去一个就近的医院先挂一个急诊， 嗯。 但是保险公司其实在条款当中也写了， 嗯， 可以宽容。如果是急诊的情况，你只要告知保险公司现在你是这么一个急迫的情况， 嗯， 那这些手续也是可以做理赔的。 你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人性化的，大部分保险公司都有这样的一个业务吧。 都是这样的。 那你看， 但你一定要告诉他呀。 对。你不能不告诉他。 对，如果你都过了三个月，你想起来了。 哎呦，我三个月前我那个脚磕伤了啊。 对，那种情况其实很难去说当时那急迫那种感觉了。 明白，明白，明白。嗯，还有什么需要我跟我们普及的关于这个保单年检的这样一些？ 保单年检其实还就当我们看完保单当中这些信息和我们有关的，就还有一点需要去确认的。 嗯， 那就是我们的自己的信息有没有变化？ 哦，明白了。 地址和电话。这以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咱们听众强调过， 嗯， 就一定要让保险公司能够找到你。 是，你比如说这个很多朋友现在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电话公司啊，它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套餐，比如说你换一个号啊，就能给你省不少钱。 对， 啊，我换了一号，兴高采烈的省了很多钱。哎，但是呢，我这身边的朋友不知道我换号了，以后联系不上怎么办？啊，纷纷的给好友啊发短信、发微信、打电话。哎，我换号了啊！以后这个号来联系我啊，那号不用了。唯独忘了跟保险公司说这么一件事儿。 嗯，没错， 对不对？当你体检的时候，给保单体检的时候，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哎，上面登记的是我以前那手机号，发现了之后也是及时的进行一些更改、更正。 对， 嗯， 其实刚才你说这情况啊，换手机号， 嗯， 除了通知亲朋好友。还有通知比如淘宝、支付宝、微信，还有通知各大银行， 嗯， 但唯独啊就忘了通知保险公司了。 是，嗯， 但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嗯， 那在确认完我们的信息之后啊，最后一点要确认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确认一下当时卖给我们这张保单的服务人员的状态。 哦，这个也是需要确认的。 对， 哦， 就是我们要确认一下他是否还在职。 是。 能够为我们提供服务， 这个怎么来确认呢？ 这个我们先有一种啊，就是不用主动去确认的情况， 嗯， 就比如说好像我是你的保单服务人员， 哎， 你的保单都是从我这儿介绍购买的， 没错。 如果有一天啊，我离职了， 嗯， 那保险公司会先通知你， 嗯， 告诉你你的保单服务人员李鹏已经离职了 啊，他离职了， 对 啊，那怎么办呢？ 那离职之后，那首先就安全嘛。我们先说从这安全性来说，如果我离职之后，那我再向找你要任何的资料啊或者信息的话，你就不用给我了， 我就不给你了， 因为没有合作关系了嘛。 嗯，是。 那我们如果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啊，你要做的就是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嗯， 让他给你重新安排一个保单服务人员。 这个是让他给我安排，还是我可以挑选？ 这就涉及到许多保险公司不同的一个政策了。 嗯， 同样举例子，比如说我自己。就如果现在不是独生子女啊，我们家兄弟姐妹好几个， 嗯， 我大哥是业务员， 嗯， 我从他那儿买一张保单， 嗯， 他离职了， 嗯， 我二哥 也是保单业务员， 嗯， 能不能够让他做我的保单服务人员？ 嗯，可以吗？ 那首先我们先要确认，这必须是一家保险公司， 嗯， 对吧？ 对， 因为有了确实有许多客户觉得可以串着这样去服务 啊，是吗？ 这是服务不了的， 非常可爱啊， 系统查不了， 是嗯。 那如果确认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话， 嗯、 也要跟保险公司去做一个协商。 啊， 是不一定能够协商下来的， 要去商量。 对， 但是保险公司也肯定会有他们的一些考虑。 对， 嗯， 一般保险公司其实它是比较公开的一种啊，去安排的方法就是两点。第一，就是一旦你以前的保单服务人员离职了， 嗯， 保险公司会根据你的地址，帮你安排一个在你附近的保单服务人员。 嗯、明白了， 这样方便去上门去做服务。 嗯， 第二就是即使咱们两个之前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我从你那儿买了一张新的保单， 嗯， 那么我以前的那些没有服务人员的旧保单也都会一瞬间划到你名下。 明白了， 方便你去进行这么一个整体的管理。 两个问题哈，一个问题是假如说他给我新安排了一个保险的代理人啊，但我跟他感觉八字不合，聊不到一块儿，我能不能跟保险公司申请你再给我换一个？ 可以， 这可以， 可以换， 就是对保险代理人不满意， 对， 可以换一个哈， 可以换。 那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也是跟大家说啊，就在刚才那个李鹏讲的这个环节，我觉得是存在一个误区的啊，当然不是你讲的误区，就是如果你想核实这个保险代理人是不是还在这家公司正常的上班，您不要给他打电话 啊。对呀， 啊，很可能很多朋友为了省事儿，哎，这不是刚好想看这人还在不在吗，我何必给公司打电话又按一转什么按二转什么，我直接给那保险代理人发一微信，我说你还在那儿干吗？他跟我说啊，我还在那儿干，我干挺好的，有什么事儿您找我，这不就行了吗？其实这是不对的， 对， 这样是不对的。您问他，他随便怎么说都行。如果他没在这家保险公司，他跟您说他在，这个其实他对对对，等于就把您就蒙了。这个东西他不具备什么法律效益的， 对， 对不对？您务必要跟保险公司的正规的业务部电话去联系， 对， 来核实。您的这个保险代理人他是否还是在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 对， 嗯， 这样的话当我们确认他还在这工作状态情况之下， 嗯， 那所有的手续我们都可以找他。 嗯嗯， 那如果可能已经离职了， 嗯， 我们又没有得到保险公司这短信通知，或者没看到，或者被屏蔽了，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主动的啊去查询一下。 明白了明白了。嗯， 另外刚才我们说啊，如果给你新分配的保单服务人员你不满意，你可以换。 嗯， 但是如果啊你的保单就是从他那儿买的， 嗯， 他现在还在职， 嗯， 这个换不了， 这就换不了了， 这个就换不了了。 是啊，要不然您就甭在他那儿买，您要在他那儿买了，您之后就别嫌人家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对 啊， 但我们可以如果确实觉得服务或者怎么样不就是八字不合的话， 嗯， 我们可以再去找别人， 嗯， 但是这个系统当中的关系就换不了了。 那我又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在 A 那儿买了所谓的医疗险。 嗯， 然后在 B 那儿买了所谓的意外险和重疾险，这三个险嘛，我不想分两个管理员了，能不能给他合成一个？ 合不了， 合不了， 除非有一个人离职。 嗯， 那么离职的那个人的保单都会从系统上直接调到现在还服务的那个人名下。 明白了，如果他还在职，您在那儿买的保险，早晚只能找他；如果他不在那儿就职了，您才可以换。 对， 明白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啊。 但其实我们说啊，这个怎么找或者说怎么样的话， 嗯， 也是通过业务人员的一个渠道进行保单服务。 嗯， 我们直接找公司或者我们自助办理啊，其实也是可以的。 嗯， 对， 明白了。 就我就即使说，比如说浩洋，啊，觉得我这李鹏这服务人员就是不满意， 嗯， 那你就不找我，你的业务也可以办 啊。 我觉得也没法说控制你或者拦着你怎么样。 明白 了。 嗯，还剩一点时间，还有什么需要给我们补充的吗？关于这个保单年检的问题。 那还有一点就是结合咱们以前也谈过的，就是互联网保险。 嗯， 那这个互联网产品的保险啊，可能我们没有纸质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只有电子版。 其实我们在查的时候反而更简单， 更简单了， 因为信息直接通过网络就可以查询。 嗯， 那最后再说一点呢，这结尾了嘛，对吧？ 嗯， 那可能就是我们如还是那句话，自己买了保单，如果保单上所有的信息啊没有我们的家人，就自己给自己保， 嗯， 那一定要跟家人说一下， 嗯，要让家人知道您买了这么一 个保单， 嗯， 这样的话如果出现了风险的话， 嗯， 方便我们进行理赔。 明白了，好的，也是非常感谢李鹏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期节目。我是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